要因素。佢喺华盛顿表示，有关方面正努力达成协议，若果取得协议，将会提交俾佢。佢会以安全性作为主要考虑因素。较早前，特朗普重申，甲骨文和沃尔玛必须完全取得 TikTok 在美国业务的控制权，否则他不会批准交易。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说，新公司是字节跳动子公司，持股 80%， 亦不涉及演算法或者技术转让。股市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6点，升1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06美元，卖出1,867.0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5，瑞士法郎0.927，加元1.336，人民币6.83。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月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月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在大榄上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琴日咧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需要封路啦，咁而家就全线已经解封啊。咁包括系长沙环嘅发祥街啦，咁而家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一段全线解封。咁而钦州西街啦，就较早前都系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而家钦州街西去青山道方向近日南昌社区中心对出的封路已经重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要预防肺炎和呼吸道传染病，最紧要时刻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应该用碱液和清水清洁双手，搓手最少20秒，还要用抹手指抹干。 用含有70%至80%的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亦都是有效方法。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明一点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二 2020年9月25号本港新增7宗确诊，政府将英国列入高风险地区。 消息指最低工资或冻结于时薪37.5水平。 沥源村三级火一死五伤，警方指死者事发前与家人争执。 欧盟卫生官员警告，欧洲处于疫情决定性时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继续有千禧年代呢个节目。首先要讲讲啲靶场消息先。由上昼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西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又关注下香港疫情嘅情况先。咁寻日咧就见到多咗7个病例，不过咧睇翻已经连续3日咧，香港系冇一啲不明源头嘅本地感染个案噶啦。不过留意到咧就喺外边嚟啊，譬如喺英国嗰边咧就都连续2日咧，又喺英国嚟香港有啲输入嘅个案啊。咁亦都见到英国嗰边嘅疫情咧，似乎又犀利咗。咁政府咧就寻日有个公布。10月1日起咧，就會列英國咧為一個高風險地區，喺當地嚟香港嘅人士啦，上機前咧要有72小時內嘅病毒檢測陰性嘅報告，咁同埋咧要訂定酒店嚟檢疫嘅，嚟到香港咧入去酒店度隔離14日嘅。咁呢個措施就10月1日開始會生效嘅。咁英國嗰邊可能都有啲香港人㗎，咁對於呢個新嘅安排，咁對一啲人都可能有啲影響，有啲人都話咧要趕住咧搭呢個尾班飛機啊，所謂趕住11日前翻嚟，咁就避免咧喺呢個酒店嗰度需要做隔離嘅。咁但係又會唔會諗翻起之前我哋第二波3月份嘅時候，又有啲類似咁嘅情況喎？又係話有啲措施嚟緊會生效，啲人趕翻嚟嘅，咁嗰時有一波嘅疫症嘅。咁今次呢個情況點咧？又要請位專家同你仔細傾傾啦。請嚟有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其恩曾醫生一齊傾下。早晨，曾医生。 早晨，叶冠霖。 好，不如先讲啦。今次话加埋英国入去做高风险地区，你点睇咧？合唔合理噶？ 其实合理嘅，不过我自己希望特区政府咧可以唔系净系英国、嗯，英国只不过系其中一个我哋成日听得到嘅国家，同埋佢同香港咧系有好多往来好紧密嘅班次嘅航班。咁但係其實我哋同歐洲其他國家咧都有好緊密嘅聯繫嘅。咁大家都知道而家歐洲其實佢哋爆發得都好緊要，咁所以變咗我諗唔好淨係局限英國，希望特區政府咧即係都可能跟住落嚟可以公布埋，即係邊啲國家咧都可能要納入喺依個咁嘅新嘅規例當中咯。咁另外就係話呢個規例可唔可以真係再早啲呢？唔係10月1日呢？我相信社會有其他嘅學者都有提過呢個咁嘅情況。如果可以越早實施嘅時候呢，可以避免到好似第二波嗰陣時呢，我哋同樣地係即係先公布但係後實施。咁、那個期間呢嗰、那個灰色嘅時間呢就變咗有好多人湧返嚟，咁我當然希望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但係問題即係如果我哋可以早啲實施嘅時候，咁變咗我哋會保障到香港呢個地區。 好啊，呢度逐樣講，不如先講頭先你話淨係列英國做高風險地區唔夠嘅，因為歐洲其他都犀利嘅。心目中有邊啲國家你見到都係值得考慮要列入高風險地區嘅？ 其實你而家睇到即係譬如法國啊，另外就係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啊，咁其實佢哋都係有上升緊嘅趨勢，咁所以變咗其實依啲咁嘅國家，其實我哋都真係要即係看緊啊等等。咁好多時就係因為英國係有一啲航班係飛嚟香港比較密啲，但唔代表即係其他國家佢哋而家喺依個咁嘅疫情底下，佢哋冇直航嘅航班咧，可以直接由佢哋自己嘅國家咧直飛到嚟香港嘅，咁所以依部分咧，我哋真係唔好睇輕。 好。另外咧就話越早越好嘅呢個措施，而家就10月1日開始啦。吸收翻第二波嘅經驗，其實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俾大家聽，有啲咩風險咧？10月1日之後翻嚟香港就要住14日酒店隔離啦。咁如果再之前翻嚟嗰啲點樣處理，有咩風險咧？就 嗱，我諗其實就最緊要一樣嘢，其實喺第二波我哋睇得到咧，就係嗰陣時冇做檢測咁同埋冇一啲強制性嘅14日即係嘅隔離， 咁而家當然就我哋希即係一定要做檢測啦，即係唔可能有任何豁免啦。咁另外就係話個隔離嗰方面咧，我哋係咪能夠有系統地安排，即係呢啲人士咧，佢嚟到香港咧可以進行即係一啲即係隔離。咁同埋咧就係、是、可以係集中性去隔離，譬如你係特定一啲嘅酒店咧去等佢隔離。因為咧，如果你又係即係揀即係譬如家居隔離啊。或者去不同的酒店去隔離的時候呢，你變了在統籌啊或監督啊或者是去幫他安排那個公共交通工具呢，其實都會有一些困難的。那這部分是減少了即是一些可能的帶有病毒的人士在外地回來在搭車的途中啊或者在不同的酒店或者屋企嘅時候咧，散播個病毒落入到社區當中。 即係而家十月一號前嘅理論上都可以揀家居隔離噶嘛，都要14日噶嘛，呢、這個係。 係啊，係啊，因為如果佢當佢喺機場，佢哋做咗一個陰性嘅報告咧，咁其實佢都可以咁揀。 係啊，但係呢一環你又見，譬如家居隔離之前喺唔同地方都嚟啦，其實算唔算有咩漏洞出現？有冇呢類似個案見到咧？還是其實都見到呢一關其實都已經夠噶啦，守得密噶啦都。 嗱，依一關其實就即係我哋永遠係想講最好啦，因為始終家居隔離咧牽涉到嘅，即係唔係淨止被隔離嘅人士。咁其實佢個屋企人有機會可能同時間同一時間喺埋一齊嘅。咁過去我哋都睇到一啲嘅例子咧，就係、是、一個翻嚟嘅人士喺外地翻嚟嘅人士，跟住然後感染咗佢其他屋企人，咁繼而咧就再落入到社區當中，可能會散播病毒。咁所以更最理想嘅做法咧，就係、是、真係佢自己單獨一個去隔離，咁咧依個係比較理想的。 另外咧就十月一號之後啦，就翻到嚟香港啦，喺啲高風險地區一定要去一個酒店度隔離啦。頭先你嘅講法係咪應該集中喺一間或者任某啲酒店，就唔係任佢揀定邊間咁好啲啊？ 依個係我嘅睇法，我自己覺得係指定嘅酒店，即係因為過去其實都。政府都有徵用過一啲酒店，係成棟嘅酒店係進行呢啲即係海外翻嚟隔離嘅人士。咁所以呢個做法我係會比較傾向啲。Instead of 就係即係喺唔同區都有啲酒店係去做。 好啦，另一個啦，而家就話上機前上機之前咧，要攞到72小時內嘅檢測陰性嘅證明嘅。夠唔夠緊啊？呢、這個使唔使再諗下緊啲啊？定係都合理嘅一個安排嚟啊？ 72小時呢個係即係而家大部分都可能會用啦，咁但係問題我想講就係話過去都有一啲嘅案例咧，就係即係72小時你一個陰性嘅報告能夠提供得到俾航空公司，但係問題佢轉頭咧就變咗陽性，咁所以變咗就造成咗有啲可能即係隱形大病者咧上咗機，咁其實你當你上咗機嘅時候咧，你都有機會感染咗俾其他人。所以較為理想呢個做法，可能係佢能夠提供即係臨上機前24小時呢個病毒陰性報告咧，就可能會比較好啲。不過問題喺執行上或者即係乘客上咧，就可能會帶來不便。不過問題喺呢個咁嘅非常時候咧，我自己覺得咧，特區政府可能要睇翻自己內部地區點樣能夠保障我哋香港市民咧為首要嘅目標。 OK， 嗱呢度就讲到即系十月一号起啦，就将英国列入高风险地区嘅安排啦。又想讲讲本地嘅情况啦。嗱，睇翻香港寻日多咗7个病例，不过冇不明源头嘅个案，就数落连续3日都冇噶啦。你点睇香港形势系咪稳阵啲啦？而家 的确系稳阵咗嘅。咁因为第一冇即系不明来历源头感染嘅个案啦，第二个数字上整体嘅数字上都系。已經冷卻落嚟啦，咁我預計應該都呢個情況都可能會擾攘多個零兩個禮拜，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要見到即係零個案咧，我諗相信每一位香港市民都要加緊努力，有病嘅應該盡快做篩檢，咁希望喺10月初至10月中呢段時間，我哋真係可以有零確診。 但系嚟紧咧，我哋有中秋节，又有11国庆，咁中秋节都系家庭团聚嘅情况啦，又撞埋国庆添。嗱，11号咧，我见到有不同嘅组织有啲唔同嘅谂法噶，譬如民阵就申请紧希望搞游行啦，不过唔知攞唔攞到不反对通知书啦。咁另外咧，又系国庆，咁又见有啲报章报道咧，就话有啲人就觉得喺个国庆就唔好咁冷清啦，咁有啲建议话不如喺街上面搞下啲街站啊，派月饼啊，甚至乎。 嗌啲群眾一齊唱下國歌啊，甚至乎話上山揮動國旗啊等等，不同嘅諗法都有嘅，係危險啊！喺抗疫角度嚟講， 嗱，我自己從即係醫學角度啦，即係公共衞生嘅角度咧，其實而家我諗都要即係即係配合翻政府佢哋嘅呼籲啦。而家政府嘅呼籲都係建議我哋唔好群眾聚會。咁其實可免則免，即係每一位香港市民都要自律。咁同埋咧，就團體上咧，我諗即係將呢啲咁嘅活動咧，其實係即係褪後啦。即係呢段時間，大家都唔希望我哋特區即係喺呢個社會咧個疫情咧又再爆過。咁雖然而家個風險係數係降低，但我哋真係好想可以歸零，即係個個案。咁所以樣樣嘢我哋都要小心行事，即係唔好等佢有死灰復燃嘅機會。當我哋去出外飲食嘅時候咧，其實客人同埋店員啊，或者即係食肆嘅負責人咧，都要遵守翻而家政府呼籲我哋要做嘅各項措施。咁所以變咗希望呢個情況咧可以繼續好轉落去。 嗯，限聚令咧有冇需要再維持四人限聚咧？定係都可以諗？ 限聚令我自己覺得咧，就其實應該喺往後嘅日子，如果我哋可以歸零嘅時候咧，可以有適度上嘅調整嘅。 嗯， 咁但係而家依刻我哋就未去到零確診個案啦。咁我諗都仍然沿用翻而家呢個限聚令嘅人數。我相信政府都會作出一啲嘅調整，但係大家有心理準備，就一定唔會去翻第三波發生之前，去到一個放寬到無上限，即係我講室內啊。 嗯。 咁所以變咗依部分大家要有咁嘅心理準備喺依方面。 嗯好，再問埋啦，向前看就係疫苗嗰樣嘢啦，因為今日財委會開啦，應該都會審議到84億採購新冠病毒疫苗嗰、那個撥款嘅疫苗部分，你覺得香港做成點啊？穩唔穩陣嚟啊？ 嗱，而家其實咧，錢咧對香港特區政府去攞依啲咁嘅疫苗啊，買依啲疫苗，我完全唔擔心，因為佢而家基本上會分兩條腿走路。第一條腿咧就係會經世界衞生組織牽頭嘅叫 COVID 嘅計劃，就係即係公平首購依啲咁嘅疫苗嘅計劃。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自行同每間藥廠去買依啲疫苗。咁喺依方面就其實取決於各間藥廠咧，佢點樣去分配疫苗？嗱，反而我更加想着眼特區政府要開始諗嘅就係，當呢啲疫苗已經嚟到香港嘅時候，喺公營系統同私營系統，你點樣去進行一個大規模嘅接種？嗱，依樣嘢反而我覺得係要而家開始咧要諗嘅。喺今次我哋嘅全民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當中咧，我哋睇得到咧係要有好多自愿嘅醫護人員啊，私家嘅醫護人員去幫手。咁所以變咗咧，你要盡快去落實一啲嘅即係情況，要同一啲各個組織啊、醫學嘅組織啊，或者地區嘅人士去商討。如果真係要接種呢啲咁疫苗嘅時候，用咩方法、用咩模式，係好使到香港嘅市民咧可以喺短時間之內接種。另外一樣嘢就話有冇得揀嚇，即係你相信，我相信而家聽到嘅就起碼有兩種嘅疫苗咧係會嚟到香港嘅。咁會唔會有第三種、第四種呢？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邊啲市民係打邊一種嘅疫苗？我相信特區政府呢都可能要預先諗定係點樣去做。咁同埋點基於咩原因？我相信佢嚟得香港嘅安全系數，特區政府都會已經經過呢個政府嘅專家委員會，即係我講緊佢核下你有個科學委員會咧，去睇邊啲疫苗係安全，所以嚟到嘅一定係安全冇問題。但係問題，如果你有咁多品種嘅，咁點樣去讓市民去揀咧，定還是冇得揀咧？咁呢樣嘢，我反而覺得應該要去落實一啲嘅criteria標準。 好嘅，好啊。咁多謝曬先，曾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醫生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講到香港疫情嘅情況，講到就英國咧將會被列入嘅呢個高風險地區啦，11號開始嘅。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另外啦，喺疫情影響之下咧，大家都會關注人工嘅情況啦。咁最低工資方面咧，就係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就開咗兩次會，有消息就咁講，但係話開完兩次會都傾唔掂咧，就係究竟出年嗰個最低工資水平係點樣？勞方當然希望加啦，資方就話希望動身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傾唔掂，咁有消息就話可能咧就 大部分委員都話維持翻37.5，咁就諗緊可能冇共識之下咧，就會凍結最低工資，咁會帶嚟啲咩影響？大家點睇咧？帶嚟講下1872311。有請位嘉賓傾下先，工聯會理事長王國喺電話旁邊嘅，早晨，王國。 早晨，潘立。 係啊，你掌握消息係咪咁啊？都係傾唔掂啊？ 係啊，你睇到嗰個報紙咧，應該都全部都講咗啦，應該好睇落去都係傾唔掂嘅情況係多噶啦。 傾唔掂就維持翻37.5噶咯喎。 是啊，这个是一个大的，所以我们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因为大家都想到起码因为过去了两年呢，那个通胀都有 4.8 呢，大家都有预期呢应该有得加的，最多加多加少的问题，但现在谈到呢 37.5 动呢实际上是变相呢是减薪的，那么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呢是很难接受的一个结果来的。 你觉得呢应该怎样做才合理啊？ 其實我要講下嗰個背景資料，點解好多人講就話而家環境咁好，我哋點解又仲要爭取嗰個調薪呢？其實最大嘅問題咧，就話而家嘅最低工資嘅調整嗰段時間咧，係跑輸咗個成個勞動力市場，同埋跑輸咗個綜援水平。環境好嘅時候咧，係加得少；環境差嘅時候咧，係加得更加差嘅。所以點解話我哋一開始攞緊最低工資有180,000人，而家實際攞緊最低工資咧係得20,000人嘅啫。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唔理想嘅一個嘅狀態，所以我哋覺得呢20,000人實際唔係叫基層勞工，我哋成個呢個底層勞工係佔成個嘅就業人口咧咁多1%嘅，所以我哋都希望成個社會裏面咧對底層嘅勞工咧真係要有啲關愛咯，就唔好咁涼薄啊！如果唔係咧，就呢個社會就好唔公平、好唔公義嘅。 加到幾多啊？應該？ 我哋嘅要求咧底线，其实我哋今次讨论里面咧，工会都好克制嘅。我哋系希望系加到咧平通胀，就系唔好令到呢啲底层嘅劳工咧唔好因为通胀弹性嘅购物力咧系保持一个嘅过去嘅购物力嘅。 咁所以计落系几多？而家37.5啦。如果要你 嗱，而家37.5咧，要按照通胀调整咧，两年嘅话咧，就应该39.3嘅，达到呢个水平咯。 不过另一边就讲啦，而家市道咁差，咁就唔少员工其实都已经冻紧身噶啦。你头先就讲话有20,000人攞紧最低工资啦，但系有啲资方就担心有所谓涟漪效应啊，所谓底层个加啦，咁但系喺底上面嗰啲层喺涟漪效应之下都会要求加薪，咁就为雇主带嚟压力啦。点睇呢啲讲法咧？ 其实我呢个咧系好唔合理嘅，因为点解咧就系一个就话最低工资嘅调整成日强调咧叫数据为依归啊，数据咧好睇咧嗰个通胀，有好多都讲就话如果预期为未来经济环境差嘅时候咧系咪先减咧？我觉得呢个系正系好大嘅问题，即系环境都未实际未差未变到咧真系通缩嘅话咧就先减定先。如果话未来环境差嘅话咧，应该响下一次倾紧最低工资嘅时候咧。先至考慮呢一個嘅因素咯，所以另一個年之後咧，實際上而家嘅最低工資，坦白講嗰、那個保底嘅作用咧係越嚟越少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剛才講就係而家最低工資咧係跑輸咗市場，係跑輸咗綜援咧，嗰、那個攞嘅人數咧越嚟越少，即係唔似得以前180,000冇咁多嘅話咧，實際而家我哋知道好多市面嘅攞緊工資咧50-60蚊嘅啦，所以。實際年以後邊係好少嘅，我哋覺得呢個係純粹一個藉口嚟嘅啫。 嗱，而家就靠最低工資委員會希望傾啦，有勞方、資方啊、學者咁一齊坐埋傾啦。你點睇呢種形式去到討論一個最低工資水平咧？政府嘅角色，你係覺得政府做成點咧？ 其實如果咁樣傾咧，實際上就係勞工咧處弱勢嘅，因為點解咧？我哋一任何開呢啲會嘅時候。傾唔掂咧，最有利於邊一方面咧？肯定係最有利於僱主噶啦，係勞工界咧係一個好大嘅壓力。所以傾嘅過程裏面，我覺得最重要咧係政府嘅角色，即係政府處理嘅時候咧，要企得公平公正啲咯，要平衡各方面嘅利益咧，去推動咧佢有一個嘅達至一個嘅共識。我哋感覺上，如果話37.5呢個水平咧，我哋覺得。特區政府在整個過程裏面咧，冇盡到自己嘅責任咧，點樣去能夠推動嗰個最低工資嘅討論咧，達到一個合理嘅結果咯？ 嗱，若果真係37.5啦，其實你哋仲有冇啲咩可以做嘅呢、這個？係啊，咁嘅制度之下都係接受咗，都係咪？ 我哋會一定會幫我哋啲底層勞工咧去發聲去追訴噶啦，因為 因为而家好多劳工基层咧，对于特区政府好多嘅措施有个不满，抗疫里面，因为成日感觉上政府嘅抗疫好，保就业好多嘅措施都好啦，都系保企业，但系唔系保就业，喺嗰个打工仔里面咧系冇乜受惠嘅，所以我哋都希望，我哋都继续会追在而家呢个嘅建议咧，会交俾政府，俾行政长官会行政会议咧去讨论决定嘅，我哋都要逼政府咧，佢都要做一个决定咧，系能够保护到同埋关顾到我哋底层劳工嘅工资水平嘅调整咯。 嗯，好啊，咁多谢晒你先啊，王国同你倾到先。王国系工联会嘅理事长啊。嗱，而家讲紧最低工资水平啊，37.5嘅，咁啊最低工资委员会据闻咧就倾紧，但系倾唔掂，倾唔掂之下咧，有可能就系维持翻37.5啦。咁大家点睇呢个水平咧？可以打嚟讲下18723111，18723111。呢个就系消息嚟嘅啫，要睇下往后会唔会多啲公布。咁暂时咁听落去，你会觉得点咧？可以打嚟讲下你嘅睇法，37.5嘅最低工资。另外啦，就讲到疫症嘅情况啦，咁就见到英国方面咧列入高风险地区，10月1号开始生效嘅。点睇呢个安排咧？可以打嚟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的源村荣瑞楼5楼一个单位，昨天下午发生3级火，单位内一名37岁男子死亡，2男3女吸入浓烟不适送院，300人要疏散。消防话相信火警有可疑。警方话死者有抑郁和躁狂症，事发前曾经和家人争执，死因有待法医解剖确认。火警期间，起火单位对面的一名女住客爬出窗外，坐在晾衫架，用毛巾掩住口鼻等待救援。地面消防员不断向她射水，其后将她救入屋内。警方将警察通例中传媒代表的定义修订为已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的传媒机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页形容警队采用客观开放一视同仁的服务平台，界定传媒代表，为传媒在行动中提供特别安排，包括可以进入封锁区内采访，一如获安排出席记者招待会或活动做采访。反问怎会是打压新闻自由或筛选记者，又说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不会改变。林郑月娥说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事实上可以说是整个政府和传媒的联系平台，见到不少新闻仍然围绕事件，感到不吐不快。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说，昨日在一个网上研讨会呼吁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应对新型肺炎疫情，重启经济。邱腾说香港拥有先进数码基建和科技，不单止广泛用于对抗疫情，亦让香港的金融服务和部分经济活动正常运作。他又说香港近期研发采用抗疫创科产品和商机推广平台，乐意分享相关经验。研讨会由商经局和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合办，超过850人参与，主要来自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初创公司、商会、金融机构等。消息指最低工资委员会就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未能达成共识，预料最低工资水平有机会冻结在现时37.5的水平。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说，最低工资委员会正进行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检讨，委员会会在下月底前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交建议报告，委员会将会适时公布工作进展和建议报告内容。劳工处又说，检讨时委员会除了参考统计数据和影响评估结果，亦会全面考虑社会意见，在同相关组织的咨询会议会面，同埋进行为期8星期的公众咨询之后，委员会就

香港已经连续三日冇不明源头的本地感染个案啦。咁啊，香港里边嘅情况好似好啲，但系都仲有一啲输入嘅个案。咁政府就话睇到外国嗰个疫情嘅情况啦。咁就将英国咧会系列入去高风险地区嘅，10月1号开始生效。咁对于呢个安排点睇？大家带嚟一齐倾嘅1872311 1872311。头先亦都倾到有关最低工资嗰度啦，最低工资委员会嗰度咧，据闻就开紧会倾嘅。咁但系就倾唔出共识，听闻咁有可能咧就会维持翻37.5时薪嘅呢个最低工资嘅。大家点睇咧？都可以带嚟一齐倾嘅，同样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李女士啊，李女士你好。 我想讲下咧，即系而家咧呢啲人咧就话。冻结呢个冻身啊嘛，咁咁样唔啱嘅，因为而家个个都话防疫防疫，乜嘢都话戴口罩都话戴几个，都出嚟日都话要搓手，又话要洗洁精乜精乜精乜精嚟搓手，又话要又要啲厕纸抹手咁啲，咁人哋啲清洁工人，咁啊如果有事边个负责，边个理佢啊？一日做嘢，咁又食饭又系咁，即系佢哋一日。攞幾多嗰啲垃圾啊？你有啲紙巾啊，嗰啲咁嘅口罩啊，咁啊人哋傳染病啊，咁咪唔做啊？咁你而家仲話要凍身人哋，咁咧而家佢嗰啲屬於係高危噶咯，都屬於係。咁你個個凍身咁冇咁涼薄，咁係唔啱啦。你又講緊頭先個講法吧，你冇40元啊，你都加到39.5俾人哋啊，同埋嗰啲保安嗰啲，一日要抹嘢都要抹嘢做嘢噶，抹電梯啊，即係好多嘢要做噶，做多好多嘢噶，跟住用啲洗清潔劑人嚟抹嘢咁，佢哋嗰啲工作最低薪啊，你仲凍結佢，咁啊真係變咗人哋個心咧，就平時好嘅時候咧，就都仲係做，跟住全部都係傳染病嚟噶喎，傳染啊佢哋傳染先噶喎、 okay. 有病佢哋病先噶喎，咁呢啲人怕得，呢啲係人，佢啲人唔係人嚟嘅咩？ OK， 好多謝曬李女士啊，都講到譬如保安啊、清潔呢啲公眾喺疫症之下都辛苦咗嘅喎，咁最低工資都應該要調整翻嘅。聽李女士之後，仲有彭生，彭生你好。 生日早晨， 早晨彭生系，请讲啊。 我第一次打到你， 多谢你打上嚟先，多谢你系，请讲，请讲。 我讲我嗰啲英国留学生啊，系啊， 好啊。 嗰啲疫情咧，根本喺英国嗰边都未搞得掂嘅，而家咧最好咧，叫政府咧早啲关，早啲就12月1号真系迟啊，迟啊，早啲好啲。第二个问题，佢哋咧即系唔系咁讲啊，唔系歧视佢哋，有事佢就翻嚟，冇事就唔翻嚟。根本对我哋香港市民不公平，你成日香港都搞唔掂嘅，系咪啊？政府啊做得就唔系几好，我觉得成日都搞到香港咧都唔掂嘅，呢个疫症系咪啊？成日嗰啲人咧就冇显鸡笼啊，成日又出出入入啊，始终你香港啲唔得咁样搞法。 香港算不算冇染鸡笼咧？而家都要验啊，又有啲强制检疫措施都嗰啲够唔够啊？ 都唔系好够，我觉得。 而家就 希望政府咧，唔好暂时嗰啲人唔好嚟住咧，最好系咪？ 但有啲系香港人嚟嘅喎，啲又香港人又好难 系香港人，即系唔好嚟住，唔好嚟住，暂停先。如果冇啦，呢个疫情冇啦，好冇啲啦，香港冇啦，咁就先俾佢哋嚟咯。系嘛？我觉得个意见系咁啦。根本人哋嗰边啲国家，台湾啊、澳门就做得好好嘅，冇啦，一啲都冇，系咪？你香港，我觉得成日都搞唔掂嘅，成日都话有疫症，又话输入。成日都系输入啊，系嘛？ OK， 咁使唔使加阔啲咧？头先有医生就话欧洲嗰边就除咗英国之外，西班牙、法国啊、意大利嗰啲都惊嘅。你又觉得呢度做得够唔够咧？ 都唔系几够政府。初嗰啲时段仲啊，又冇检疫嚟到香港系咪啊？哇，犀利啊！整到香港咧，成日都唔掂嘅。即系整到咧人心惶惶嗰啲嘢。心情又唔好啊！整嘢啲搞到香港咁，而家啲人又冇嘢做，经济又唔好，最好搞好个经济先，一定系。 OK， 好，多谢晒你先，彭生同你倾到呢度啊。好啦，咁啊，头先彭生都评论咗啦，喺口岸方面嘅防疫措施做成点样？咁另一个值得关注咧，就始终都系因为嚟紧就十一啦，十一一方面有中秋有国庆，咁呢啲日子会唔会又多咗人聚集咧？你点睇香港而家嘅风险咧？暂时睇落数字上吓，本地不明源头嘅个案咧，连续三日都零噶啦。咁我哋点样做好咧？可以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 1872311。不同的團體都諗緊十一係咪要搞啲活動喎？咁啊適唔適宜搞咧？你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 1872311。 好啦，另外都讲翻一件事咧，就之前都引起大家关注嘅，就是、警方咧之前就系修改警察通例之下传媒代表嘅定义，咁而家咧就会改为咧只系承认喺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 GNMIS 登记嘅本地传媒，同埋一啲国际认可嘅知名嘅非本地传媒。咁寻日见到新闻界咧都召开咗个记者招待会咧，就严正抗议警方单方面咧强行修订传媒嘅定义嘅。咁呢个就有啲记者会开咗。咁另外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咧，寻晚都喺呢个 Facebook 上面咧有所谓不吐不快，佢自己话，咁佢咧就话警方咧采用呢个 GNMIS 咧系客观开放一视同仁嘅平台嚟嘅，用呢个平台嚟界定边一个系传媒代表，提供特别嘅安排，例如可以入去一啲封锁区采访啊，可以喺特别嘅位置摄影。一如咧獲安排出席記者招待會或者出席活動做採訪，又點會係打壓緊新聞自由或者篩選記者呢？特首就咁樣講，不吐不快。佢話：咁大家點睇都打嚟回應一下嘅1872311 1872311。之前咧就攞住記協嘅記者證或者攝影記者協會嘅記者證咧，都會被視為咧傳媒代表一員嘅。咁但係而家有個新嘅定義之下，你覺得會唔會有帶嚟啲咩影響呢？我打嚟講，你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又请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代表，本身咧亦都系一位大学里边喺新闻系里边嘅讲师嚟嘅，有谭慧云一齐倾下噶。早晨，谭慧云。 Hello， 早晨， 你好，你好。又讲下你觉得今次警方修改呢个警察通例之下传媒代表嘅定义，对新闻界带嚟咩影响？ 系啦，咁我本人都做咗十几年嘅记者啦，又做过报纸啦，又做过电视啦，咁亦都系即系新闻都教咗十几年嘅新闻嘅老师啦。咁我就同七大院校嘅学生咧，就前几日一齐咧就被 DQ 吓，就话我哋就唔系即系被认可嘅即系记者资格啦。咁七大院校啦，即香港都得七间新闻与传播嘅呢个大专院校啦，即都破天荒一齐系校方嘅、哦，即系呢一个学院咧就一齐出声明啦，都反对即系警方呢个做法啦。咁即系话大部分嘅即系教授同埋老师都认为呢个做法系唔客观、唔开放，亦都唔系一视同仁啊。 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即係具體啲講個分別喺邊度？即係以前你哋唔係用緊記協個證就可以去現場做啦，即係學生都可以定點樣？以往係點運作？ Okay. 我諗講得清楚啲啦，就不是所有大學生話自己係記者都可以攞到呢張證嘅，因為咧其實記協都已經做好多核實嘅啦，只係新聞系嘅學生啦，先至可以申請做呢個記者協會嘅學生會員，就唔係一張記者證嚟嘅。咁但係譬如我哋自由即係採訪嘅即係 freelancer 啦，其實呢幾年就係想吸納呢一個即係世界嘅採訪大潮流啦。咁記協咧都會核實呢啲 freelancer 要大家交糧單啦，因為係即係同唔同嘅主流傳媒咧做報導噶嘛，唔係服務單一傳媒，咁就甚至即係要一啲記者交即係依一個受薪證明嘅，咁變咗其實係有做核實啦，唔係話係人話自己係記者都可以即係做到記者咯。咁但係呢一個我哋認為即係都同即係嘗試係與時並進啦，同埋由業界規管都算係行之有效嘅一個方法。突然間就有一個倒退喎，咁就係話我哋不如考慮翻咧，就淨係跟翻新聞處，即係以呢一個機構為依歸嘅一個登記。我諗特別有一點即係要強調，就係無論警方啦，或者係即係特首都會提到係好似優待咗業界咁樣嘅，即係話有一啲新嘅防線區咧就俾認可嘅記者入去，但係模糊咗個討論啊。因為我自己上年係好多嘅示威現場個經驗並唔係咁嘅，唔係話有一個新嘅採訪區，大家咧認可咗就入去，咁唔認可嗰啲咧就可以繼續喺條街度做採訪。大部分時間係我哋被動咁樣企喺行人路，就佢幾十秒就拉咗條防線，我哋俾佢納入咗防線。而家警方或者特首都冇講到，咁我哋被納入咗防線，又揸住記協證，咁係唔係會被拘捕呢？ 嗱呢度你有兩個身份啦，方面你都係自由身嘅記者啦，另外都係大學嘅新聞系嘅老師啦，咁所以都知道學生嘅情況。逐部分講啦，作為一個自由身嘅記者咧，其實喺一個新嘅規例之下，你哋理論上會去到咩影響呢？如果成個行業都冇曬呢啲自由身記者可以做到採訪嘅話，對成個傳媒生態帶嚟咩影響呢？呢一部分？ 其实世界大势咧系唔系以机构定义记者啦，咁我哋成日话与国际接轨，咁譬如话呢一个普纳兹奖都相信系新闻界美国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国际奖项，其实几年前佢哋已经接受自由身记者参赛，亦都攞咗奖噶啦，即系无论文字啊、摄影啊，或者系政治漫画，佢哋都系攞咗奖，亦都接纳，即系佢哋申请，即系话承认自由身记者即系新闻一个大浪潮嘅一个即系成员啦。咁但系点解而家系会？倒退翻就係其實變咗而家個新定義就是自由身記者係唔承認，你話係咪淨唔係去唔到記者會？因為一向都去唔到噶啦， 嗯， 即係並唔係爭取緊我哋要多啲採訪權，而係依一個記協咁多年就嘗試，近年就係嘗試用一啲客觀啲嘅方法，頭先我講即係工會糧單啊。睇你有冇真係 track record 呢一樣嘢去定義記者嘅時候，即係將我哋納入翻去即係承認嘅記者依一個身份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譬如香港而家新聞自由嘅情況係咁樣，大家都係希望可能即係多一啲嘅自由身嘅記者，好多自由身嘅記者係有十幾年採訪經驗嘅， 嗯， 包括本人，包括即係我其他一啲朋友，包括好多即係資深嘅記者係想用自由採訪呢個身份，譬如服務唔同嘅媒體，自己嗰個新聞空間啊、材料啊更多嘅彈性。另外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好多外國媒體嚟到香港，佢哋都係需要依靠有一啲經驗嘅本地嘅自由身記者做佢哋嘅。即係協助佢哋呢啲 fixer， 佢哋大部分我認識嘅呢啲同外國媒體合作嘅 fixer 都係揸住呢一張記協嘅記者證嘅，咁變咗第日即係有啲咩事咧？咁唔承認我哋作為記者嘅身份，咁我哋係咪要負上刑責先？好似普通人嘅非法集結啊、暴動罪啊咁樣。因為我自己都有一個經驗，就係、是、喺理工大學嗰度，即係曾經同警方嘅傳媒聯絡員啦，同埋即係記協係三方合作咧，一齊即係核實一啲喺入邊即係被困嘅學生記者嘅身份。當時即係其實專業工會啦、警方啦，都係即係好嘗試去做一啲即係核實嘅工作。我諗我要強調，我哋當時經過防線咧，並唔係就咁話我哋係記者睇完證就走得，我哋係被搜身啦，我哋係所有嘅袋係連化妝袋暗格都要開啦，即係話如果我哋有任何違禁品，咁我哋都係變咗係可能係要負上刑責，唔係話記者係超越即係呢一個法律㗎，係、啊。只不過就話警方當時係願意同我哋專業團體一齊，即係商討，我 check 翻學生係咪有效嘅學生證啊？佢嗰個學生媒體係點樣？而當時真係有幾位人士咧係被拘捕嘅。咁變咗就係話原來當時即係其實專業團體同警方嘅傳媒聯絡隊係原來係可以有互動有合作嘅。咦？點解而家冇透明度喎，冇向前喎，包容度冇大度喎，係即係排除咗學生記者，亦都排除咗自由身記者。咁點解會七大大專院校都會反對？就係呢一個原因啦。 所以另一個就講到學生記者度，喺而家即係警方唔再承認啦，咁會帶嚟咩影響呢？譬如喺教學方面，喺人才培育方面有啲咩影響呢？ 所以頭先講，我其實好罕有，就係唔係淨係學生即係、就是、有反應嘅，即係七間大專院校，即係話連即教書嘅老師啊、教授啊，即係全香港都係得七間咧，都全部係好大反應。而家譬如出去採訪一啲譬如反修例運動現職嘅記者，就係、是、主流傳媒被承認嘅記者，其實一兩年前就係我哋教嘅學生啦。或者佢哋其實一年經驗就已經要採訪一啲咁大型嘅修例運動，咁你唔通喺即係佢哋讀大學就受訓練嘅時候，我哋完全唔俾佢接觸任何即係同社會事件有關嘅採訪咩？咁變咗，而且佢哋都係成年人嚟㗎啦，已經係即係讀到二三年班，做緊學校嘅實習刊物或者啲多媒體嘅實習，係已經係即係十八啊、十九啊、二十歲或者以上，有啲係碩士學生添，就唔係話未成年人士啊。咁變咗，我哋期望佢哋畢業之後都做到專業記者嘅表現。咁我哋喺學校，起碼喺老師嘅指引之下，都會俾佢哋嘗試接觸一啲比較社會性嘅採訪啦。我哋講緊，我哋盡量都已經 唔係話俾佢哋去一啲衝突現場。你見到好多時候學生記者去到比較前嘅就唔係新聞系嘅學生，因為我哋老師都好考慮佢哋安全，只係希望佢哋可能喺一啲比較即係平和啲嘅，甚至一啲大專院校入面嘅集會，等佢練習一下。咁以前咧，記協咧係可以發呢一個學生會員證俾新聞系學生嘅。咁呢一張證件的確係即係能夠俾佢哋多一個辨識嘅身份，但係而家變咗佢哋就係全部即係作為學生記者係不被承認。咁我哋都擔心佢哋喺現場嘅安全，即係作為老師亦都係即係更加擔心就點樣可以俾佢哋又受到訓練，將來成為咗專業嘅記者。即係呢個訓練變咗冇咗咯，佢哋都係即係將來嘅，即係一兩年之後，唔係講太遠就係專業嘅記者啦，係啦。 OK， 明白你哋嗰個諗法啦。但另一邊商有啲人又咁講，我成日都話啊，以往喺一啲示威現場就見到可能一啲新聞工作者記者嘅質素參差喎，有啲又成日話啲十二三歲嘅記者就出現，咁啊驚佢哋都自己都人身安全有問題，咁所以咧有需要就畫一個界線，即係邊一啲為之即係真正專業嘅記者咧，邊一啲又有人懷疑嘅咧？點回應呢啲講法咧？你 其實警方同埋專業團體咧，之前咧有一啲討論咧係有共識嘅，就係唔係你著住乜嘢衫、孭住乜嘢證件，就係、是、你嘅年紀，即係當然都要成年人啦。呢、這個我作為即係新聞系老師，我都會有呢、這個我。本人有呢個立場啦，就係、是、即其實係以行為定義你係咪記者嘛。調翻轉你揸住證件，有一間公司嘅證明，但係其實如果你嘅行為唔係記者，超越咗記者要做嘅嘢，成為咗參與者，其實你都要面對喺現場嘅一個即係刑事風險嘅喎。即我諗而家咁多法庭嘅審訊，大家都去到現場都睇得到，即其實上到法庭，大家討論。或者以前有好多案例啦，即新聞新聞嘅教育嘅案例都知道係上到法庭去討論嗰個係咪記者，即到時就係睇翻就係譬如你自己採訪個傳媒個歷史啦，你作為過往採訪係咪即你係咪一個即有公信力嘅一個記者啦？你係咪淨係做緊記者做嘅嘢啦？呢一樣嘢即其實警方都會同意嘅，因為佢就係話如果你喺現場。就算你是記者，你做緊一啲唔係記者嘅動作啊、口號啊，做參與，其實可以拘捕你嘅。變咗呢一樣嘢，我諗我哋做新聞教育工作者都講緊係同一樣嘢，因為有好多可能做緊優秀採訪嘅記者，其實佢係因為企喺現場而咁，因為改動嘅呢一個即資格，有可能承擔刑責。我想这一点一定要讲得很清楚，就是一个新闻自由的倒退。 最后想问埋了，今次改变之后会不会影响到你作为一个自由身记者，或者你安排学生去到一些现场去到采访的时候，会不会有些调节呢？ 其实作为学即是作为新闻老师呢，过往我都好小心的了，我地即我地都真係专登係即係譬如话即係搞尽脑汁，譬如头先我地讲过啦，即係如果大学内部嘅一啲集会，咁我地觉得相对安全，唔係俾同学去采访啦，或者係一啲过后嘅一啲深度报道啊，都即係可能即係可以俾同学采访，但现场你话又比较冲突，我地其实都比较少，好少好少俾學生去採訪。咁至於我自己本人咧，就我自己會繼續採訪啊。 OK， 即係頭先你有講過，可能有其他風險啊，擔心嗰啲啊。 係，不過咧，作為一個記者，其實係十幾年採訪經驗，無論採訪即係天災人禍啊各樣咧，啲記者不受歡迎咧，應該唔係第一日嘅一個即係真切嘅體驗咯。 OK， 好，多谢你先，谭伟云同你倾咗先，多谢你好详尽咁解释翻啊，一个喺大学里边教新闻嘅人，本身亦都系一个自由身记者对呢件事嘅睇法。谭伟云咧就系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嘅代表，亦都系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嘅讲师。电话87231，又听下听众嘅意见先。不过呢度都要再提一提咧，就其实呢件事我哋都有邀请过警务处嘅，不过咧佢哋嗰边咧就未能够安排到访问嘅。好，听听众啊，有汤女士嘅，汤女士你好。 系早晨，早晨， 早晨，汤律师，系请讲，汤律师。 系，我想反映翻头先阿谭女士啦，佢系教师啊嘛，系，佢系教班学生出嚟咧，系做记者啦。但系佢自己都话佢十几年啊经验， 咁我聽完之後咧，我覺得佢應該要提醒啲學生咧，危險嘅場合咧就盡量唔好去，因為我哋普通市民咧，成年嘅事件咧，我哋睇得好清楚嘅。 嗯。 每一次咧都係記者多過警方嘅，咁你執法嘅時候咧，導致嗰啲學生咧未成年或者係啱啱出嚟，你帶佢出嚟，即係譚老師帶佢出嚟嗰班記者咧，仲係細啊。 頭先佢強調話要過十八歲嘅，佢自己佢嘅諗法，同埋危險嗰啲佢都唔落去嘅。 都係細嘅，點解咧？因為佢哋未經歷過呢啲嘢，同埋咧係危險嘅。呢啲係火爆場面，因為導致咧會開槍，或者係你睇到好多啦，譬如話彈到呢度、彈到嗰度，隻眼啦、受傷啊咁樣。你想唔想啲學生咁樣啊？想唔想啲學生受傷啊？你要咁睇噶嘛？咁你自己都出嚟話，即係已經係做咗十幾年，你十幾年梗係有經歷啦。但係佢哋呢啲啱啱畢業，你都講話呢一批係你教嘅學生，咁你點可以俾佢咁危險喺呢啲咁嘅火爆場合出現呢？同埋我要多樣嘢講咧，就係、是、啲記協啊， okay, 記協嗰個主席咧。記協咧就唔應該指責警方嘅，佢哋都要負責任啊、因為呢一班係好後生嘅青年人，點可以去呢啲咁嘅火爆場面呢？ OK， 好，多謝曬你先啊，阿湯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先。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东方日报》报道。消息指，最低工资委员会经过两轮谈判之后，仍然未就最低工资水平检讨达成共识。雇主等委员坚持冻结最低工资喺时薪37.5，劳方委员要求追上两年通胀，去到大约40元。委员会已经进入草拟报告的阶段，下个月底之前提交政府。如果政府不作调薪的决定，名义上大约20,000名的基层员工将会动身。有议员对于谈判结果感到震惊和遗憾，批评政府1,000亿元补贴雇主，但是就未有照顾打工仔。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第二期保就业计划规定大型物业管理公司需要回馈补贴给业主。全港业主反贪腐反围标大联盟翻查资料发现，领取工资补贴金企业中，大约530间物业管理公司、保安公司、清洁公司和升降机保养商等，在第一期保就业计划合共获发大约9.5亿300万元的工资补贴，承诺雇员受薪人数大约是43,000人。明報向部分獲發較高補貼的物管公司查詢，有領取過億元公司表明所得的資助會用來支付員工薪金。有立法會議員表示，有物管公司在疫情下拒絕回饋業主，更加以工作量增加為理由加管理費。有物管業組織說，超過80%大型公司已經將第一期補貼回饋業主。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新型肺炎疫情影響之下，大部分直資、私立和國際學校選擇凍結學費。教育局公布，今年有45间學校申請調整學費，而普遍的加幅是4%，而加幅最高的學校中一級的學費高超過20%，有私校的小三至到小六級加費10%或以上。有校長就解釋說，加費主要是因為在於調整教學策略，需要增聘教師人手有關。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英國等歐洲國家新型肺炎疫情近日反彈，本港昨日新增的7宗確診個案中，再有1名確診者來自英國。政府昨日公布，刊憲將英國列為高風險地區，由10月1日起，抵港前14日內曾經訪英的人士，登機前需要提供72小時核酸檢測陰性報告等證明文件。有英國升學顧問說，現在當地校內活動未有受到影響，有家長反映已經有心理準備，仔女在聖誕節未能夠回來香港。大公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醫管局主席范鴻寧昨日表明，局方已經取得法律意見，將發信給數千名在今年2月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員，要求他們解釋缺勤原因，再決定如何處理。發起罷工的醫管局員工陣線就回應說，罷工是合法的工業行動，法律團隊已經做好準備應對局方追究，呼籲同事齊心，又說發起罷工一定會負責任。蘋果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 去年7月14日市民发起沙田区反修例游行，最后警方和示威者在新城市广场内爆发严重冲突，多名冲入商场驱散的警员遭示威者殴打，警方事后拘捕三名男子并控以暴动罪，三个人早前认罪，法官胡雅文昨日宣判24岁首被告和51岁的次被告监禁四年，17岁的第三被告判囚三年四个月。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实施近十年的法定最低工资明年或者会迎来首次动身。正如立法会议员和多个工会都指出，最低工资落后时薪工资中位数，年终援金额在十年之间亦都上升四成，偏偏最低工资多年来加幅似有还无，根本不足以让工人糊口，造成永续在职贫穷。如果最低工资动身，就即是变相减薪。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话，疫情稍缓，多个行业期望在政府的支援措施和自身努力下渡过寒冬。政府推出的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今日会在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审议表决，各行各业都希望拨款能够顺利通过，为市民商家带来及时雨，为防控新一波疫情购买疫苗，期望反对派议员不要为反而反，与民为敌。文汇报社评。 苹果日报的评论就说，中共在香港的喉舌，亲共政客近来频频攻击法院法官，正是因为香港还有法官秉持良知和专业审案判案，但是律政司的选择性检控、政治检控必定会令到法官面对政治争议，令到司法机构政治化，被要求闭着眼睛盖章的压力越来越多，司法独立将快速演变成为党领导下的法治。苹果日报评论。 大公报社评话，公众对司法机构的质疑越益强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终于发出声明回应，可惜只是重申现有的做法，并没有触及司法机构改革这个最根本的诉求。社评话，一成不变依然固我，或者可以躲避问责于一事，但司法制度改革是必由之路，不能够避亦都不可能避得到。大公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荃锦公路咧去荃湾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咧慢线有坏车阻路啊。咁最主要咧就系荃锦交汇处嗰度咧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影响到咧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咧系非常之挤塞，龙尾就排到接近香港商会。就系荃锦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咧慢线系有坏车嘅，而家好塞啊，龙尾去到香港商会。而九龙方面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智联政院咧，即系釜山道桥底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系塞嘅，龙尾就接近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智联政院，即系釜山道桥底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荃湾方向咧系塞嘅，龙尾去到接近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来回入口都系有车龙嘅。咁啊，港岛入口啦，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啱啱收到最新消息，荃锦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但是现在荃锦公路落回去荃锦交汇处都是塞的，龙尾去到香港昌会。另外有单交通意外的，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有交通意外，塞了，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的。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小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路面情况，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塞。在新界立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另外荃锦公路落回去荃锦交汇处那个坏车就已经拖走了，都还是塞的。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马料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安宁仲计划。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9月25号，本港新增7宗确诊，政府将英国列入高风险地区。 消息指最低工资或冻结于时薪37.5水平。 沥源村三级火一死五伤，警方指死者事发前与家人争执。 欧盟卫生官员警告欧洲处于疫情决定性时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9:14，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跟住讲下公务员宣誓呢件事啊。咁据闻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之前咧就约见过多个公务员团体，倾下咧就话公务员咧就系就任公职嘅时候啦，就要宣誓或者签署文件，确认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区嘅。咁據一啲消息講咧，就係聂德权局長喺會上就講明啦，就係話之後咧下個月就會出通告交代新入職公務員宣誓同埋簽署聲明嘅事宜。咁講明咧就話如果唔簽嘅話咧，就唔會獲得聘用噶啦。咁亦都話咧喺會上面有講多啲就關啲細節啊，因為啲公務員團體咧都有啲位都要問清楚噶。咁有啲公務員團體嘅代表就講話，聽完局長講之後咧，就擔心越嚟越多添。咁呢個講法咧，就係嚟自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嘅主席唐麗娥嘅。咁一電話旁邊咧，請嚟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嘅總幹事梁酬庭一齊傾下先。早晨，梁酬庭。 係，早晨。 係啊，可唔可以講講你哋唔係有代表見咗局長嘅大概嘅情況？個情況大概係點啊？可唔可以同你講講？ 嗱，情況大概嚟講咧，即係到見完之後咧，就更加之有即係擔心嘅。 嗯。 因为咧你对于新嘅同事嚟讲咧，佢入职之前咧吓，咁你有一个咧就系服务条件嘅，咁当然啦，你睇清楚啦，系咪？愿者上吊，系嘛？你愿嘅，你入嚟，因为要签署文件啦，同埋宣誓啦。咁但系咧，而家最争议性嘅咧就系话，你而家做紧嗰啲啊， 嗯， 系嘛？做紧嗰啲，你会将会面对啲乜嘢嘅情况咧？就系话你系咪要真系要进行宣誓咧，或者系签署文件咧？咁如果你话同事话，我入嚟做嗰阵时候，我已经签咗，我已经系用当时嘅合约嚟去接受呢份工嘅。 嗯。 咁你而家要我签，咁我唔签，我有乜嘢嘅？即事情系会发生咧，咁呢个咧就要求咧，即局长系要即交代一下嘅。咁当然啦，佢而家就我相信佢系话喺会上佢都话会吓，即咨询呢个律政司处嗰边嗰个即意见啦，究竟应该系要点做啦？因为我哋发觉一样嘢咧，即你将来咧嗰、那个即实施而家呢个所谓嘅国安法啦，诸如此类嘅嘢咧，咁政府亦都好明确地话咧，如果你将来嘅言论系同政府嗰个政策或者嗰个颁布嗰啲政令咧，你系有所违背嘅话，你都系抵触咗嗰个即基本法嘅。 嗯， 咁喺咁嘅情况底下，你系会将即最高你系会被解雇嘅。 嗯， 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咁你个言论会点样咧？嗱，即喺个。会谈嘅过程中嚟讲咧，亦都有啲资讯嘅，就系话喂，我喺 Facebook 度， 嗯， 呢个系我私人空间， 係咪？咁但係我哋知道咧，政府唔係當一個係私人空間嚟嘅，係咪？呢個係 open 嘅平台嚟嘅。咁你喺上面講嘢，轉咗一啲嘢咧，如果你將來係對政府嗰、那個政策係有相違背嘅話咧，咁佢可以嚇、執行，即係執行加法㗎，可以嚇、懲處你㗎。咁、所以呢啲嚟講，你點樣去即係去釐定咧？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乜嘢嘅情況底下，我先至係抵觸到嗰條紅線咧？嗰、那個準則喺邊度咧？暫時我哋係完全係唔知嘅。係咪？咁即係佢要清晰話翻俾同事聽咧，同埋一個好清晰嘅指引啦。係咪？咁當然咧，喺個會談裏面，我哋嘅同事都再問佢啦，即係話你之前出嗰啲即係話嗰啲指引咧，即係話公務員參與政治活動嘅指引，仲有冇效咧？咁阿葉局長就話有效嘅。咁嗱，如果你喺嗰度又有效嘅，咁有啲你放工後所發表嘅言論嚟講咧，又可能會抵觸到基本法或者係安法嘅話，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咪又互相矛盾咯。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即係你點樣去釐定咧，同埋點樣清晰話俾你僱員聽咧？呢、這個好重要一件事嚟嘅。 答唔答到啊？問完呢啲問題啫。 咁我想佢答嘅就係話，佢一定要諮詢嚇律政署嗰、那個即係嗰個意見啦。咁但係對於呢個公開嘅平台啊 ，Facebook 呢啲咧，佢就清晰話俾你聽啦，係嘛？嗰、那個係一個公開嘅平台嚟嘅，唔係當作一個咧私人嘅談話空間嚟嘅。咁所以咧，好容易啲同事就會諗到一樣嘢，喂，你好容易以言入罪嘅，我好大鑊嘅，係嘛？因为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话，啲同事翻嚟个 feedback 就系、是，喂，我冇咗份工唔紧要啊，东家唔打我打西家啫，系咪？咁、但系你如果因为呢啲咁嘅讲错嘢或者系俾人捉到嘅话，我系要坐监嘅时候，我冇凄凉，系咪？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即、就、系、是、一路都系期盼住你喂。局长真系要交代清楚，你先要怼出嚟俾我哋签嗰啲嘢，系咪？ 但系听到个日程系咪话下个月就会公布噶啦，定系点啊？你听到？ 应该就会系噶啦，即系佢好快就要即系要公布，因为点解咧？因为事实上咧，你有啲请咗嘅同事嚟讲咧，仍 hold 住喺度，冇即系冇叫佢哋翻工嘅，即系话喺。我相信佢一定系要搞清楚嗰、那个宣誓嘅环节啦。咁佢然之後先至叫人翻工，因為你一翻工就要進行嗰個宣誓程序嘅啦嘛。 咁所以即係頭先聽你咁講啦，新入職嗰批咧，你就覺得即係大家都係形容為願者上吊啦，你接受嘅，咁你就做呢份工啦。但係現任嗰啲咧做緊嗰啲，咁因為睇翻國安法第六條要求，佢話就任公職嘅時候要宣誓或者簽署文件嘅，咁嚟做緊咁算唔算就任啊？有冇討論呢一點啊？ 而家咪就正正系问紧呢一样嘢咯，所以阿叶局长话佢就一定系要问呢个律政署攞意见咯，系咪？正正就系呢个环节就系、是、要交代清楚嘅吓、 如果系升职咧，我见有啲讲法就话升职嘅时候就要做宣誓嘅，咁叫唔叫就任一个新嘅岗位啊？升职嘅时候会唔会咁样打？ 嗱呢样嘢嚟讲，亦都系有。摸后飞嘅，因为你转职或者系升级嗰阵时候咧，佢就可以话你咧已经系另一个聘任条款噶啦。即系话佢嗰度可以更改你一啲嘢嘅。系嘛？咁就当然系包括埋呢一样嘢啦，系咪？而家问题最大争议性就系话，喂，我又唔想升，我喺有啲可能有啲职位系冇得升嘅，系嘛？单一嘅啫。咁我又點呢？係咪？因為你如果你話你揀要個僱員去做呢一個宣誓嘅話，可能你又抵觸咗嗰個僱傭合約㗎喎。咁我嗰個同事又即係好，即係我哋佢哋問我哋工會，叫我哋工會去解答我哋，當然解答唔到個問題就係話，喂，我真係即係唔想宣誓啦。係咪？咁我唔做，我唔撈啦。咁但唔係我單方面去破壞咗嗰、那個即係嗰個僱傭合約喎，而係政府單方面去毀約喎、因為你要我加附加樣嘢要我去簽㗎嘛，係咪？咁我唔制呀，我唔制，我情願係唔做嘅話，咁你個條件唔啱我啦嘛，已經我入嚟嘅時唔係咁㗎嘛，咁我唔做你有咩賠償返俾我先？咁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啦。 OK， 所以聽你咁講咧，新入職你哋接受嘅，升職嘅時候都接受嘅，就長期唔喐嗰啲你都要簽咧，就要解清楚啦，究竟係點一回事啦？ 係啦，係啦。 元方方面咧，你聽到員工嗰邊，譬如公務員團隊啊，其他嗰啲反應大唔大就呢件事？ 肯定大啦，因為點解大家係即係去發一樣嘢，即係嗱，好普遍嗰、那個嗰、那個説法就係話，喂，我打工啫，我唔係即係做一啲違法嘅嘢，不過但係而家問題個嚴重性就係話，我可能即係我衰多口，我亂咁講嘢，可能嚇衰咗，俾人哋嚇撲背脊又好嚇，俾人哋啊捉到又好，咁我要面對嘅話咧，可能係刑事檢控嚟噶嘛。 嗯， 咁呢個先至大家同時係爭議性最大係呢度啊嘛。 嗯， 係嘛？咁我又會唔會係咪俾啊以言入罪，俾人係咁亂咁督咧？係嘛？呢個好煩嘅一樣嘢嚟噶，係嘛？咁即係好普遍就話，喂，原來而家打政府工都咁淒涼嘅，要我出面做都唔使咁樣啊，係咪？喺入面入到嚟做嗰陣時候，係咪又會出現咗咁多呢啲咁繁複嘅嘢 ？OK， 咁個士氣點咧？見到公務員有冇因為呢件事受影響啊？ 唔係啊，個個都暗春咁咯。 啊，即係點啊？即係少啲講嘢，陳遠。 係啊，而家咪個個都唔敢講嘢咯。你好難噶，你而家喺寫字樓講嘢都好，我點知邊個係嚇？即係督你背脊嘅人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即係政府即係盡快啲去釐定一啲準則啦。你或者一次話俾同事聽，底線喺邊度係嘛？邊啲嘢你係唔應該掂到嘅、踩到嘅係嘛？咁呢啲嚟講係最重要嘅街拉嚟嘅，你一定要做出嚟嘅係嘛？ 嗯，吸引人才方面咧，喺呢個新嘅要求有冇影響 咧？嗱。肯定是有影響的，是吧、 嗯、 即是我們看回有一些即是呢那個申請呢已經看到了，是吧、嗯、過去呢很踴躍地去即是申請的職位呢，包括一些即是普通的文職人員啦、 嗯、 是吧，過去來講一個 post 請都一定的數量的，咁以前呢就三萬多人去申請的，現在跌到下去呢都是一萬八千啊吓、啊，至到九千一萬九千左右度，咁你睇下啦，嗱、那、嗰個吸引力係低咗啊！我諗主要原因就係話唔明朗咯，你根本上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法律嗰樣嘢啊，即係你好多掣肘嗰樣嘢啊，咁你唔明朗嘅話，嗰啲年輕人咧就要卻步噶啦，因為你出邊即係都可以揾到咁嘅人工嘅話，咁、 okay.。 政府工唔係一個最好嘅理想噶啦， 我以為 福利有冇穩定啫嘛，只有兩個字。 我就以為疫症下，即係出邊風高浪急，穩定會好吸引添。 唔係，咁你睇到噶嘛？嗰、那個數字、 嗯、 政府都唔可以、 okay. 去呃人噶，你實實在在有個數字出嚟睇到噶嘛？ 嗯，係咪？計埋啲因素之後，你都見到投考人士少咗啦，就反映出 係啦。 嗯， 因為我想起這個不明朗因素咯，呢樣嘢就 係、是。OK， 好，咁多謝曬梁酬廷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講翻公務員嘅顧慮啊。梁酬廷咧就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嘅總幹事，政府就話咧嚟緊都會據聞咧就會講有關咧公務員要宣誓嗰件事啦。咁細節咧就未有公開交代，不過啲公務員團體就有份開會聽到啦。咁頭先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嘅梁酬廷都講咗佢哋聽到嘅啲方向，咁大家都可以回應一下嘅。18723111，18723111。另外咧，都之前都講到咧，就警方咧就係修改咗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嘅定義嘅，咁大家都可以打嚟回應一下。有李女士噶，李女士你好。 係啊，咁我就想講講警察通例嗰個問題嘅。 好啊，好啊。 哈哈，咁因為咧，我覺得佢哋咧就好搞笑嘅、 嗯， 只係得一個細路仔係12、13歲到嘅，佢、 嗯、 就成日拿住呢樣嘢嚟做一個例子，係咪好多咧？唔係。咁而家就淨係咧，張相其實控制第四權。如好似頭先有位女士講，又話叫嗰啲危險嘅地方就唔好去。咁、 嗯、 如果咁樣講嘅話，我哋永遠都唔會有戰地記者。 嗯嗯、 啊、如果啲記者唔係好勇敢咁樣向前去採訪嘅話，任何情況都有危險㗎啦。 嗯， 就係、是、因為佢哋夠勇敢，佢哋為我哋去報導真相。如果唔係咁多記者可以報道嘅話，我相信啊，我哋今次由去年到而家嗰啲新聞啊，全部一面倒咯， 嗯、 我哋唔會知道個真相咯。點解呢個做法呢、這個通例可以做呢，就係因為佢哋驚就好似831咁啊嘛，831佢哋咪就係擁曬啲人走，所以點解會有謠傳？我當謠傳啦嚇，我唔當真係有人死啦嚇、 嗯， 我當謠傳。点解咁容易有人信呢啲谣传话有人死咗呢？因为冇人睇到嘛。 嗯。 你中意点做都得，你一言堂讲晒嘅话，咁咪会冇人信咯。你点解唔可以将啲嘢公开坦白化咗？咁你反而掉翻转，人哋会信你警察。而家啲警察就搞到系不可信，点解就系咁样咯？好似而家啲法例咁样，你警察唔带个委任证嘅，冇人知你系真警察定假警察，你就可以得。记者你就要咁样查，咁样查，又要搜身，又要成，当人哋反咁样做，公唔公道呢？ OK， 好，多谢晒李女士嘅意见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咁头先都访问过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嘅讲师谭慧云啦，都讲到佢作为老师啦，都唔会安排啲学生记者去啲危险嘅地方，同埋佢条线啦，都系讲18岁以上咧先至适宜去啲地方做采访嘅。咁多谢晒李女士嘅意见先。跟住嚟再钱先生想讲公务员宣誓嗰件事，钱生你好。 系，早晨，早晨， 早晨，钱生系，请讲。 嗱咁噶，我就想即系讲讲咧，聂德权咧，而家呢个新嘅入职条件咧，我觉得又严重违反咗国际人权公约同埋香港人权法案关于自由嘅论述。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呢个两个法案，一个就法例啦，一个就一个公约嚟啦。咁啊，即系公约咧，我哋既然系成为一个联合国嘅人权公约嘅缔约国，就必须咧系制定一啲法例去符合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如果唔系你就冇资格去成为一个缔约国啦。 你直接描述翻其实同嗰个公务员嘅关系边度啊？点样违反咗同你讲？ 其实即系国际人权公约讲得好清楚噶嘛，佢话每个国家嘅人都系有人权、有言论自由噶嘛。即系我作为一个打工仔，同你打工啫嘛，我受薪就因为我付出咗作为我工作嘅报酬，但系就我个人身嘅自由、言论嘅自由，唔系咪一齐卖埋俾你噶嘛？即系嗱，你试问调翻转头，啊聂德权，你谂翻，如果法官、会计师、律师、等等呢啲咁嘅入职条件，全部都系要支持政府或者系支持共产党嘅，否则咧就会遭受解雇。咁样系咩世界啊？咁样得唔得咧？ OK， 好多谢晒钱先生嘅意见啦，同你倾到先。呢节时间都差唔多啦，电话继续1872311，大家可以打嚟一齐倾下噶。转头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出席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被一批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包围，要求他同12名被内地扣留港人的家属会面。张建宗回应话会再考虑，又话入境处乐于同家属沟通。张建宗其后转到另一个休息室，民主派议员继续在休息室外叫口号，又高举要求释放12名港人的标语。张建宗最终在保安护送下进入会议室。消息指最低工资委员会就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未能达成共识，预料最低工资有机会冻结在时薪37.5的水平。工联会理事长王国华，如果计划通胀即是变相减薪，如果计算通胀即是变相减薪，认为是难以接受的结果。他要求最低工资的水平能够追到通胀，应该加到39.3。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最低工资的调整一向跑输劳动市场水平，预计现时有大约20,000人正领取最低工资水平，希望社会对这些人能够多些关爱。有听众说不应冻结最低工资，因为很多清洁工人仍然领取这个工资水平，但工作艰苦，尤其在疫情下经常要做消毒和清洁公共设施等工作。 警方修订警察通例，持有香港记者协会或摄影记者协会会员证的人不再符合传媒代表的定义。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代表谭慧云指出，并非所有学生都能够持有记协会员证，记协本身亦做很多核实工作，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才可以申请。他说相关制度一向行之有效，警方今次的做法是倒退。谭慧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自己去年不时到示威现场采访，见到很多时记者只是站在行人路，然后警方会拉起封锁线，记者就被纳入防线内。他说特首和警方未有讲清楚修例后，如果记者只是持有记协会员证，在现场被警方纳入封锁线范围内，会否违法。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疫后治理论坛上强烈反驳美国的指控。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在会上公开指责安理会，形容非常厌恶论坛内容，指责安理会成员国趁机讨论琐碎政治，而不是解决关切议题。他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联合国必须追究中国令疫情扩散的责任，又指责中国共产党隐瞒疫情来源，阻止科研合作，令可以局限在地区的疫情扩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同一个论坛上猛烈回应，指责美国少数政客幻想攻击其他国家和联合国的强迫症，滥用联合国和安理会平台继续传播政治病毒，促请美国立即停止。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25点，升115点，成交金额1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0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明源云25.8新上市，澳科控股二系2.11升6.7，邮储银行3.13升3仙，腾讯511元升6元，阿里巴巴263元升2元，美团点评238元跌6毫，港交所258.8升2.2，中国恒大14.76跌4.6，中国平安80.9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48，瑞士法郎0.927，加元1.335，人民币6.813，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52点，升164点。港金现价报1726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33美元，卖出186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荃锦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喺朗日峰噶。荃锦公路落荃湾喺荃锦交汇处慢线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朗日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仍然挤塞，龙尾喺华都花园。屯门公路出九龙在小榄快线的意外啦，咁啊头先清理好啦，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华都花园。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慢线的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入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就喺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龙尾喺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军营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口岸工作做成点咧？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 如果嚟到先验到咧，系迟嘅。第一样嘢，我哋个医疗负担加剧。如果喺度有一个交叉感染咧，机组嘅豁免人员嗰度可能有机会带入社区。航空公司要飞嚟香港咧，佢哋要求啲检测质素会唔会有啲问题可以改善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9月小一入学的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在今年9月21号至25号接受申请。如果子女在2015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将填好的小一入学申请表交去想申请的小学，并留意本年度递交申请表的特别安排，每个小朋友只可以申请一间学校。 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男女主角一见钟情在电影和小说就听得多了，但你有没有试过对一本书一见钟情呢？如果没有的话，不妨读下艾伦·迪波顿的《我谈的那场恋爱》。 从相遇到相爱，迪波顿提出一个有趣的见解，在首次和柯罗叶共度春宵之后，柯罗叶预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这种爱的表现令他困扰，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自己不愿意屈就在一个接受他这种人入会的团体。爱情上面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渴望爱，却又心恐亲密关系会暴露自己的缺点，这解释了某一些人拼命追求对方，一旦对方爱上自己就显得兴味索然的现象。 热恋过后总是会去到无可避免的倦怠期，迪波顿就说他们进入了浪漫恐怖主义阶段。政治上面的恐怖主义是由于弱势的一方失去了谈判的筹码，所以就会采用激进和暴力的手段来到控诉，迫使对方让步。至于浪漫恐怖主义呢，就是由于不被爱的一方，即是迪波顿，他会赌气地发动攻势，例如特登在柯罗叶面前和其他女仔调情，在柯罗叶犯了一些小错误的时候又会借题发挥，等他因为内疚而表现出爱意。 最后柯罗叶都是移情别恋，被抛弃的迪波顿沉醉在悲伤的泥沼，思索出耶稣情结的说法。他说受苦的用处是受害者会用痛苦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当痛苦的价值被升华，受苦的人就展现出美德，显出抛弃自己的人是几咁短视肤浅。这种曲高和寡的自怜固然可笑，却是失恋者由自我厌恶去到重新振作的转化过程。 这样读了这本书，下次谈恋爱是不是就不会受伤呢？迪波顿很老实地说，了解自己可能是傻瓜，亦都不能够将我们变成智者，但这样又有什么所谓呢？智慧是应该用来谈生意，谈恋爱本来就应该感情用事，爱了先算。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谈的那场恋爱》，作者艾伦·迪波顿，由仙阁出版。 2020年9月25号，本港新增7宗确诊，政府将英国列入高风险地区。 消息指最低工资或冻结于时薪37.5水平。 沥源村三级火一死五伤，警方指死者事发前与家人争执。 欧盟卫生官员警告，欧洲处于疫情决定性时刻。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继续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刚才同听众讨论嘅时候，都有听众关注到香港嗰啲人权啊，居民嘅基本权利嘅保障系点咧？其实基本法啦，第39条都写咗噶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嘅国际公约同埋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嘅有关规定咧，系继续有效嘅，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嘅法律予以实施。好啦，嗱，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再繼續咧講講有關一啲大家關心嘅議題啦。其中就講到一啲罕見病患者啊，之前都成日聽到咧，佢哋啲藥費好貴啊。咁而家咧就話有個方法，就叫做咧佢哋罕見疾病聯盟就同埋藥學服務基金嘅配安心藥房咧，就推出啲方法可以分期付款。咁究竟具體情況係點咧？請嚟由香港罕見疾病聯盟會長曾建平一齊傾下噶。早晨，曾建平。 系早晨，主持人。 系啊，可唔可以讲讲而家你哋嗰啲药费嗰个情况系点样嘅？ 系嗱，首先咧，我说明一点咧，就系我哋系罕见疾病联盟，但系我哋做呢、這个药费分期付款呢个计划咧，其实就系唔系局限于罕见病嘅，即系原则上咧，所有一啲系适合用分期付款嘅医疗服务啊、药物啊，同埋一啲病友咧。都適合用呢一種咁嘅方法嘅。我哋主要咧係有時咧係見到有啲病友，譬如講佢去睇醫生，醫生檢查完話啊，唔好彩你咧就患咗呢個病。而家有隻藥咧就即係個效果好好，副作用好細，咁咧就係50万一個療程。咁你即係如果係早啲用藥，咁啊當然嗰個效果會好好啦。咁樣咁好多時咧。有啲病友，即係我哋唔好淨係講嗰啲話即係未必有能力付得起50万。有啲即使係有能力付得起50万嘅一啲特，譬如講係啲中產嘅朋友啦，佢可能要諗下，因為我有物業收緊租，咁我係咪要賣咗間物業咧？或者我有股票投資，咁我係咪要乜嘢價錢都要掉咗啲股票嚟去醫病咧？咁所以我哋咧就覺得咧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如果可以有啲分期付款，等於咧大家去買一啲內容消費品，譬如講買雪櫃啊、買電視機啊、買手提電話，你係可以分期付款噶嘛。咁如果係喺呢個醫療服務喺藥嗰方面都可以分期付款咧，咁就對一部分嘅病人咧應該係有好大嘅幫助。買電視機就遲啲早啲唔緊要喎。你如果係醫病咧。遲咗咧，就可能嗰、那個後果就係會比較嚴重。咁所以如果有多一啲嘅融資嘅選擇嘅時候咧，病友咧就會即係、就是、對於及早攞到治療咧，係會有多一啲選擇。 OK， 咁而家具體操作係點啊？將會點樣做到呢個分期嘅？ 嗱，具體操作咧就好簡單嘅啫，就啲病友咧攞住張藥單，即、就、係、是、無論係呢、這個醫生啊，或者係即係藥劑師開嘅藥單。去到配安心藥房，咁就配安心藥房咧就會即係、就是、核實嗰張藥單之後咧，就會咧就係即係即係攞咗藥之後就係通知個病友咧上去攞，咁然之後咧佢攞張信用卡咧碌咗卡，咁就 OK 噶啦。咁就譬如講有啲可能分12个月，有啲可能分18个月，咁就我哋其中有一隻藥咧，就佢大概一年係要30万。咁通過呢個計劃呢，嗰啲病友俾17,000元一個月就可以醫病。譬如講佢即係一時間佢攞唔到30万出嚟，咁佢第一個月碌卡碌一萬，即係17,000几， 咁當然以後每個月都係俾17,000+啦。咁、而且咧，你碌卡咧就未必係你本人啊。你譬如講你個屋企嘅仔女啊，或者係有啲親戚啊，佢可以幫你手碌卡，都可以解決呢個問題。 配安心藥房係咩概念嚟嘅？有幾多喺裏邊嘅？ 配安心藥房係一個叫做香港藥學基金會嚟嘅。咁佢哋係一班咧係好熱心嘅藥劑師。咁就亦都喺即係多年來咧，亦都係為咗病人嗰、那個即係點樣可以及早用到藥咧，就係、即係喺呢方面好好專注，亦都係好想做一啲創新嘅嘢。咁佢嗰個基金會嘅主席啊，蔣秀珠女士咧，就原來都係喺醫管局，咁佢後來退咗休，咁就係同一班熱心嘅藥劑師朋友係做咗一個咁嘅。即系叫做一个系叫做非牟利嘅社区药房嚟嘅。 咁有冇一个限制？头先你话即系药单几贵都好啦，都可以做一个碌卡，然之后就要分期啦。咁但有啲人可能佢自己信用卡嗰、那个额度冇咁多噶，冇300,000咁多，咁系咪都可以用到呢个服务定点噶？ 冇咧就冇办法噶啦，即系佢就系、是一定系要有个信用卡嘅额度。咁就如果佢舉個例講，佢一張卡唔夠，咁可能即係你攞第二張卡，即係加埋，即係嗰個額度，即係總之係佢就係透過信用卡咧，係去支付呢筆藥費，而係分期付款，每個月攤還咁啦。 明白。咁你估計啦，喺呢個新嘅計劃之下，有幾多人會受惠咧？呢、這個可以 嗱，我哋因為係啱啱開始呢個計劃啦，咁而家咧就係、是。第一期咧，我哋有三隻藥咧係列入咗呢個計劃，包括咗係有多發性硬化症啦，有一種係比較比較特別嘅一啲呼吸病啦，同埋一隻肺癌嘅藥。咁咧未來咧就係、是、會陸陸續續會有更多嘅藥咧係入嚟嘅，同埋咧我哋亦都同一啲私家醫院聯絡過咧，佢哋都好有興趣。因為咧就除咗係藥咧，可能譬如講係做手術啊，或者係一啲檢查啊等等，如果可以用到分期付款咧，咁啊對一部分病友嚟講咧，無疑係一個即係多一個嘅融資嘅選擇 咯。咁所以人數唔係都難估到啊，有幾多可以幫到手嗰啲暫時？ 我就係咁睇嘅，即係而家係一個好新嘅事情啦。我睇到咧就係一年、兩年、三年之後咧。可能呢個就係成為一個習慣，即係大家去醫病，去俾藥費或者俾手術費咧，可能到時大家都係攞一張credit card， 攞張信用卡出嚟，我想分期付款，咁就即係我諗係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咧，就係、是、都會有相當多嘅市民咧係即係會用到呢一個咁嘅融資嘅選擇啦。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啦，曾建平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讲翻呢个计划俾大家听吓。曾建平咧就系香港罕见疾病香港罕见疾病联盟嘅会长啊，咁啊讲到咧嚟紧有一个咧就系佢哋啦就同埋一个叫做药学服务基金嘅配安心药房，咁啊推出咧就系头先提到啦，有三种罕见疾病嘅药物嘅免息分期付款嘅，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有啲药费相当贵嘅，希望透过呢个计划咧可以帮到嗰啲病人啦，可以分期付款啦，咁然之后可以从而早啲攞到嗰啲药嘅。好啦，咁大家要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咁另外啦，之前我哋都倾到有关譬如疫症嘅情况啦，又或者警察方面啦，修改警察通例、传媒代表嘅定义啊。咁大家点睇？可以打嚟倾嘅，1872311。听听听众嘅声音先，有胡先生啊，胡生你好。 你好啊， 早晨，胡生，系你好，你好。 想关于咧，即系警方嗰个限制，即系喺个采访区，即系话佢嗰个 cordon 咧 ，cordon off area 咧，又话即系选一啲传媒先入咗去啦。咁根本咧就呢个系唔合理咯。点解咧？喂，佢嗰个封锁线咧，而家经常咧系即系冇，即系完全冇，即系任何任佢点样封都得嘅。警监本咧系完全冇作用啦，限制唔到佢啦，佢即係好似佢上次蘋果嗰單 case， 即係到哇幾遠啊，個幾大啊！根本個地下即係個地方好大嘅，咁但係佢去篩選個傳媒咧，就即係嘅自己講個出口就話，即係佢唔會對呢個警方有攻擊性行為嗰啲嘅，咁即係已經係一個好偏輯啦，即係佢根本係即係限制新聞自由啦，同埋政府嗰個新聞處咧，佢嗰個簡擲。即係有個篩選，喂，佢係開記者會啊，嗰啲發布信息啫，同埋佢嗰個 根本嗰、那個篩選嘅制度都唔合理，就話即係佢話有啲譬如要每個禮拜要至少五日，即係要有啲咩更新嗰啲咩啊，好、mm-hmm. 多啲網媒喂，佢係有啲個案性而做噶啦，譬如啲學生會佢嗰啲未必人每一日都會有發布嗰啲咩噶嘛，同埋即係有啲係佢話要有編輯啊，或者係有啲有要有編輯記者。要啲咁嘅組織，好、多係而家有啲網媒獨立啲媒體咧，係打翻炮嘅嘛。 係 咁呢個根本係啊，即係唔合理限制新聞自由咯。 但係有冇需要為記者畫條線咧？因為而家人人記者嘅年代有啲講法咁樣嘅，使唔使？ 基本法係講明係即係新聞自由係唔應該受限制噶嘛。 嗯， 咁你就算係規管啊，就係規管記者喺譬如封鎖線嘅行為咧，你而家警察絕對有呢個法定嘅權力去做噶。如果佢唔做嗰啲違法嘅， okay. 你咪去拉佢告佢咯，係咪先？ 嗯， okay. 即 係 佢阻礙你嗰個工作，你咪告佢咯。 OK， 唔係話即係而家用嗰啲你嗰、那個不合理，或者譬如啲資格或者財力啊嚟區分咯。 OK， 好多謝曬你先，胡生。嚟聽下嚴女士點睇先，嚴女士你好。 喂，早晨啊，主持。 早晨啊。 我想講下咧，嗰啲英國同埋嗰啲歐洲國家啊。同埋嗰啲即係有病毒嘅國家嗰啲人嚟香港咧，即係應該要哋有健康證明，同埋咧就嚟香港咧就即係實施嗰度咧就唔好話等到十二月一號先，點解唔阿特首點解唔可以早啲實施咧？因為你嘅等於十二月一號都成個禮拜，但係如果有病毒嗰啲人嚟香港，英國嗰啲人又翻嚟香港。哇！咁咪帶咗好多病毒嚟香港咯。 O、okay. K， 就講就唔下，即係講就唔好啦。 O、okay, K， 早啲做穩陣啲，都係曬你嚇，嚴女士。不過講到英國啦，咁就近日咧喺即係社會動盪之下啦，有啲家庭都諗緊移民喎。咁英國之前就宣布話，即係 BNO 嗰啲人又有入籍嘅途徑。咁學界嗰度係咪真係掀起咗一股所謂退學嘅移民潮咧？咁呢一點我哋都關注嘅。咁我哋嘅同事啊，孫澤芳同埋黃佩珊咧，就做咗一個專題研究，就同大家講下咧，究竟香港咧有冇出現一個所謂退學潮嘅情況噶，咁就會接觸不同嘅人啦，了解一下究竟而家嗰個情況係點。呢個時候，我哋一齊聽一聽佢哋兩位製作嘅呢個環節《退學潮》。 陸續有學生哥可以翻學校上堂，踏入校門會聽到久違嘅鐘聲。不過踏入班房，會唔會發現同學比上個學期少咗呢？ 我是黎太，我有一个八岁的小朋友读紧小三，我打算就会同小朋友英国定居了。 要移民的想法，黎太说不时都在脑海闪过，但转捩点是上年的反修例事件。 逃犯条例之前已经开始有想了，逃犯条例之后决定了 yes or no 了。連全社會事件自己都失望的，尤其是教育制度那種決心要改革教育的態度是令我不安的。小朋友始終是小，如果他再讀下去是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黎太加入不少社交媒體的家長群組，他說很多媽媽都一樣沒有想過這麼快移民， 就幾大決心先做到啊！咁但係就明白到局勢係唔係自己能夠所控制咯，亦都好多人會提出個擔心，呢一刻走好驚走唔到。 我係鄭建登， 直資學校議會內務秘書，會基書院東九龍校長。 我係藍正思， 屬於津貼中學嘅衛理中學校長。兩位校長都話，学校明显出现退学潮。蓝正思， 近呢半年特别呢三个月咧，整体个数字都上升嘅。 郑建德， 一个正常个学年有二三十个同学仔冇翻嚟做注册嘅，今年嘅情况咧，可能去到五六十个。过往退学高中系会占多数嘅，但系喺呢一个学年所见到嘅新嘅现象咧，就系高中、初中都会有。 作为津贴学校校长的蓝正思说，退学潮对其他收生不足的学校打击最大。 在业界里面，他们有心智去帮弱势学生的学校收生，有时有些困难的。有些学生真的会因为 Banding 高一点，有些空位可能他又会再走上去插班离开。 學生向上咁走動嘅時候咧，咁一啲弱勢嘅學校咧就會有困難咯。整個學界裏邊咧多咗好多即係學位出嚟，係有剩餘嘅問題。 郑建德就话：听到有退学学生嘅家长担心社会运动影响仔女， 有啲家长其实本身可能佢都冇咩太大嘅政见啊立场，佢只系好担心孩子会喺咁嘅气氛底下咧投入咗个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系触动到有一啲家长嘅神经，好担心自己嘅仔女会。在社会运动上面有参与啊，又会担心太投入啊。 蓝正思仲观察到，选择移民的老师都多了。 老师他去到外地呢，他可能未必做得翻本业的。移民呢，其实这个都是很大的决定。都我估做老师也有一定的压力啦，现在香港不是那么容易去做老师的工作。我估是加强了一些老师会想即离开香港的情况。 呢幾個月，淨係我哋 centre 都多咗過千宗嘅 inquiries， 即真係詢問，真係報名嘅。 升學顧問陳思銘話：今年海外升學嘅查詢明顯多咗，不過佢估計呢波升學移民潮可能只係昙花一現。 買樓嗰方面，你就睇得到多咗幾多人有心去嗰邊真係居住啊！我見到由四五六七月啦，尤其是。英國買樓的問題是多到很誇張的，都起碼有百幾二百人的了，而是很快決定的。那現在就 很明顯呢，在到九月是大家冷靜下來的，過了一年半載都見到真的有人去到那邊了，定居有 feedback 回來，可能真正的移民潮不是這一刻，是兩三年後。 有家長一心想著移民，陳思銘提醒要想清楚 情緒，大家都有嘅。大人移民做一個新嘅決定，去第二度生活咧，可以比較容易。份工打得唔好，你可以唔好打。但係其實小朋友咧，佢哋其實讀得唔好嘅學校，識得一班唔好嘅朋友，一個禮拜我都嫌多。唔好覺得出咗國就有啊，外國就嗰啲教育就特別好嘅光環，一定要三思，要後行。 但黎太話：移民嘅決心唔會動搖。 决心咗好耐嘅，平时由筹备到我而家真系开始实行，所有嘢都成一年嘅时间。当中嘅最大嘅难题，有时说服屋企人都已经过埋嘅时候，真系冇啦呢刻。因为为咗小朋友嘅读书着想，一定要离开香港。 虽然黎太嘅小朋友似乎未准备好离开成长嘅地方， 即系有一晚佢都突然间讲一句话：啊，英国系点啊？我话好冻啊，好湿咯咁。我唔中意落雨喎，即系突然间讲啊，好挂住楼下啲公园啊，同我讲佢好仲好中意香港。 我系孙泽芳，你听紧嘅系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